他会说话。谢池仅能听懂简单的声语，他大概提到了将军、中佐、混蛋。日本兵用手电筒照着他，似乎不太相信他的话。忽然另一个日本兵凑了过来，嘟嘟囔囔说些什么，随即两人立马站直了，朝他们行军礼。谢池怔怔地看着他们，藤田青也暴怒到控制不住身体的轻颤。 都给我停下，都给我停下，滚出去。 是。 藤田青也扫视四周，找到站在不远处的谢池，他举步维艰，低着头走过去，朝他深深鞠了一躬，用中文说： 对不起。 谢池想起近日重重，心中作呕，他俯视着眼下这颗头颅，他的袖子里藏着刀，此时此刻真想将他插进他的后颈。 我向你保证，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，对不起。 谢池忍住了，现在杀掉他百害而无一利。他转过身去，抱走蜷缩在墙边被侵害的女孩，身后的男人还在道歉：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藤田青也被送回别墅，藤田野雄还没睡，本就心情不佳，见儿子穿着中国人的棉服回来，火气顿时爆发，拔刀就砍了过来，撕拉一声，蓝布被划开，里头的棉花如化茧的白鹅顿时展开，掉了些在地上。藤田青也拧着眉，紧闭双眸，身上并无疼痛，他也还活着。他微微低下头： 让您担心了。 换掉这衣服。 话落，他便回了房间。藤田青也拾起掉在地上的棉花，仆人赶紧上前： 我来吧，您把衣服脱下来交给我吧。 藤田青也解开扣子，将衣服拉下，扯到左臂，疼得出汗。仆人接过衣服，藤田青也往楼梯看去： 我的房间 已经为您收拾好了。 没有其他人吗？ 没有。 藤田青也松口气，身心疲惫地往楼上去。他站在门口看着那张床，又想起那些屈辱的事情。上面的床单都换了新的，可他还是在沙发上睡了一夜。第二日一早，仆人做好饭叫他起床。这一夜睡得腰酸背痛，却仍笔直地坐在饭桌前。他看着满桌的食物，想起了难民区的饼和稀粥，还有那些恐怖的伤口，让他顿时胃口全无。藤田野雄心情不错，唇瓣带着笑坐了过来： 在想什么？ 啊，早，父亲。 你的伤怎么回事啊？ 被倒塌的墙砸到了。 稍后让军医给你看看。 不用，小伤，不要紧。我差点死在外面，是中国人，中国人救我去了医院，并且医治我。他们都很善良，我觉得应该帮助那些病患和难民，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医疗环境都很差，并且爆发了传染病。我们占领了这个城市，应该和善地对待手无寸铁的百姓，他们是无辜的。您应该下令禁止我们的士兵进入。 你还有脸提起这件事？混在难民营接受敌人的救治，如果是你的哥哥就不会受此屈辱，他会剖腹以表尊严。 所以哥哥的死让您觉得光荣了？ 他为帝国战死是他的荣耀，是我们家族的荣耀。而你不仅丢了藤田家的脸，更丢尽了大日本的脸面。 我们的士兵进入难民营和医院抓人、强奸、抢劫。我在医院亲眼看到一个士兵抢了10岁孩子的食物，这难道不丢脸吗？安全区里还有很多西方传教士与医生，军方毫不顾虑日本外交形象，不怕国际舆论吗？ 死去的都是抗日分子，我们对良民很友善。身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，你不要被眼前的事物所迷惑了，收起你可笑的同情心。 父亲不要欺骗自己，您明明看到了满城的平民尸体，为什么要忽视已经发生的暴行？而且这样的事情还在继续，我们的士兵像发狂的野兽一样欺凌中国百姓，他们完全失去了控制，丧失了人性。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我们的国人，他们就是披着人皮的魔鬼。 自从占领南京，我们的士兵确实没有控制好，但这不是一时可以管控住的。 到底是管束不了还是不想管束？到底是士兵发狂还是军方放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？如果说烧杀淫掠是失控行为，那么消灭俘虏又是什么？又是什么？我听说在中国军队投降之后被全部处决，令人可笑的是屠杀的理由居然是没有粮食碗筷分给俘虏，而且需要大量士兵进行看守，于是索性全部消灭。这样不仅满足了将士们可怕的杀戮心，发泄了上海打了足足三个月的愤恨，还以此恫吓和威慑中国政府和人民，炫耀军威，以此来揭示日本妄图征服亚洲甚至世界的巨大野心。这一切根本就是有计划的恐怖政策。居然还有两位少尉公开进行杀人比赛，您作为将军应该严肃军纪，不能再纵容士兵作恶。这样下去，我们的国人将会在世界上抬不起头，下令让他们禁止进入安全区。